先头守护我们到达最后一班列车，载着祝福的话，影响未来的旅程我不害怕，要不要装傻，我已经长大，茉莉花香飘进教室的座位旁，暴雨过后就是特别特别的芬芳，老师说的话灿烂像泪光，不需要牵挂，我已经长大，微笑的夕阳躺在操场等月亮，一起的那种声响，准备追逐梦想，樱花开了以后我们有几个擦眼泪说再见，祝福中伤痕，我爱你，我知道那一些是回忆，朋友们风筝放了不用担心它会飞到天际，看着远方的山丘守护我们到达，最后一班列车载着祝福的话，向未来的旅程我不害怕，要不要装傻，我已经长大，茉莉花香飘进教室的座位旁，大雨过后就是特别特别的芬芳，老师说的